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课程。我们要带领着各位词霸们继续前行了。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啊，又几个比较上新的新款前缀。 好，那就麻利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麻利儿介绍一下，今天还学的不少，要学四个啊，尤其是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些关于计量单位的前缀。这计量单位一上来，大家一看就能明白哦，原来就是这些词啊，我都背过，我也记过了。 对对对，没错，什么千克啊、米啊、毫米啊、毫秒啊，是吧？ 哎，什么公里啊、什么千米这些，对大家来说都不是难事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系统的梳理一下哈。好，有同学已经登录直播间了，说互动互动啊，很高兴。对，富妈的课可以尽情的互动。 对，特别喜欢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会儿。 哎，我们周二的词汇课还是非常轻松、非常欢乐的。好，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前缀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以 I 开头的，它的拼写呢是 IR。 对，我相信哈，大家如果听过以前的节目，应该都记得咱们说过这个 IR， 还有像 IL， 对不对？哎，这些前缀呢，如果后面啊放上一个同辅音的这个词根的话，它就进行双写。并且表示的含义是 什么呢？ 就是一种否定，什么不啊、无啊，就是 no。 哦，它是同时要具备两个条件，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说，这种 IR 或者是 L 的前缀，它得放在同辅音词根的 前 面。 对， 就是说它一定要 double 一个自己。 对，没错。那这个同辅音呢，大家注意哈，是 IR 或者是 IL， 就是那个第二个字母。 哦，第二个字母。 对，所以您看咱今儿不学的是 IR 吗？那么跟它相匹配的词根开头不需要是 I， 但必须得是字母 R， 没错。 哦，就是说如果一个单词它也是 R 开头的，那么再加上 IR 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是 double 了一个 R。 哎，您说的太对了， 就是 IRR， 对吧？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一定要放在同辅音的词根前。 说的太对了。 那您刚才说是不是第二个特点，就是说都是表示否定的含义啊？ 没错，基本上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放在同辅音词根的前面，那么不管是 IR 还是 IL 等等，都表示的是 no。 哦，你看我们同学听到这里马上就在直播间当中给出了一个单词，叫做 illegal。 哎呀，咱同学太好了，因为 legal 表示的是合法的，这个当中有一个词根呢是 leg， 它表示的是法律。那前面呢是 il， 哎，正好呢是同辅音词根，哎，这样一个联系。 对， 所以就是非法的。 大家看到那个 L 啊，是不是看到直播间了吧？那个 L 呢就是一个辅音，是不是？然后前面呢又加上了本来应该是 I， 你看那后面有个辅音，它也跟着 double 一下，哎，就变成 ILL， 没错 ，EGAL。 嗯，那在咱们的这个啊词根啊、前缀啊、后缀当中，还有前缀当中呢，这个 IR 和 IL 是最普遍的，它最适应咱们今天的这个规则。 哦，那我们的维维就问了，他说老师难道就只有 IR 跟 IL 两个？ 哎，这两个是最普遍的，以后呢再遇到一些新知识再给您补充。 哦，反正您就记得这两个前缀肯定是属于 double 范围之内的。 没错。 好，那咱这个概念搞清楚了，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例词了啊。 好， 跟着例词呢咱们就来学习新的词根了。 嗯，首先呢咱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它叫做 irrational。 irrational， 嗯 ，rational， 好，先把 IR 先拎出来， 先拎出来，对， 看看后面这个词根是 RATIONAL， 对 ，rational， 这是一个单词啊，它表示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RAT， 大家注意 ，RAT 啊，不是老鼠的意思啊 ，RAT 表示的就是理性的意思， 可是 RAT 它也表示老鼠啊， 是 rat。 对，没错。不过您呢，可千万别把这两个混在一起记啊。词根是词根，单词是单词。 哎，词根是不是来自于拉丁语啊？ 哎，您说的太对了。这个 RAT 啊，它有很多单词啦，像咱们学过的 ration， 哎，就表示的是理性的意思。 理性。 对。 哟，没想到理性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单词。 哎，我以为您说理性原来是源于老鼠呢。 哎呀，但是这个咱也不能去联系呀。 啊， 是不是？ 嗯， 可是也很有趣。如果你要联系，你也可以记一下。 哎，这这么记也行。 这个 RAT RAT， 它的这个词根的含义是理性。 对，那您看后面的 TION 是名词后缀，接 AL 是形容词。词性，所以是 rational， 就是合理的， 就是理性的、 哎、 合理的。理是什么？理是逻辑吧。 你说的太对了， 是吧？是逻辑的， 没错， 这是符合逻辑的。 所以前面的 IL 咱们说啊 IR 那不就否定吗？那它就是不合理的。 哦、 嗯、 它整个就把这合理的这一词呢给它否定了。 对，其实这个人类哈，在这个生产活动当中，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就是在理性和不理性之间在进行摆渡。 哦，在进行平衡。 没错，所以这个词我跟你说太重要了， irrational，不理性的，不合理的。 哦，不合理的、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合理呢？ 啊， 哎，我们来看看这个词语能怎么用、嗯、啊，先把握它的发音是 irrational。 irrational。 irrational。 嗯， 它的英文释义是 not based on or not using clear logical thought。 你看，它就是说啊，是不是建立在一个清晰的逻辑之上的，或者说完全就不符合逻辑，那不就是没道理的不理性的吗？ 哦， 嗯， 不可理喻的。 哎，不可理喻、 啊、无端的。 对，没错没错， 表现的没有理性的。 对，你比如说对我们进行无端的指责。 哎， 啊、 好外交辞令、啊、 是吧？哎，这个人怎么样？把他全家的这个家当啊，全都赌博了。你看，这不都是一种 irrational 的表现吗？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 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 clear logical thought。 对，还有的人您知道吗？走在马路上，尤其黑天儿， 哎呦， 他就害怕 啊， 也没有果儿，没有啥的，他就是害怕，一种无端无故的这个恐惧 啊。您刚才说没有什么果 啊、没有，忘了。忘了说了什么？ 没有果儿是吗？ 啊、 没有啊，就是什么也没有， 是 啊，见不着摸不着，但是他就是有一种内心的无端的恐惧。 那我就可以说 an irrational fear。 哦，恐惧害怕、嗯、叫做 fear、 嗯、 F-E-A-R。 对， 前面加上一形容词 irrational。 嗯， 但是咱们为什么要加 an irrational 呢？ 因为咱们看看它前面这个 I 不是一个元音的发音嘛，对吧？ 哦，对了，因为这个 IR、嗯、它是 I 的发音、 啊、 irrational、 嗯、 irrational 是个元音，所以前面要加 an irrational fear、 哎、无端的恐惧、 哎、莫名其妙 不知道跟哪来的、 哎、对对对， 就毛骨悚然了。 没错，还有您发现吗，有些人哈，这个歇斯底他不讲道理、 嗯、 啊，你比如说、嗯、你这是不是有点更年期了，对不对？ 对，人说那种什么无名火， 无名火不可理喻。 对，就是不可理喻。说，哎呀，说你这人怎么动不动就发无名火， 啊、 不可理喻。 嗯 ，You are being irrational. You are being irrational. 就是跟你吧没法讲道理。 哎、嗯，金东老师，您看这句子挺好。为什么这里是 You are being irrational， 为啥不直接就 you are irrational 呢？ 那您给讲讲。 哎，这个 being 这个词用的特好，如果你用的是 you are irrational， 表示的是您昨儿今儿或者是明儿您常态化了都不可理喻 啊，就说您是不是有病 对，就是忘吃药了 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怎么就给人定性就是 irrational 啊、嗯、 对，你怎么总这样啊， 但这个你不符合客观实际。 嗯， 你要是说人用这种 you are irrational， 嗯， 这不太符合客观实际， 哎，有点骂人似的， 哎，是对人不尊重、 啊、对。但如果说啊，这个人目前正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哎呀，他怎么表现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不可理喻的感觉，您用这个 you are being irrational 特别贴切， 就说你现在这状态呀，你不正常、 嗯、所以啊，各位听友们，您在互动区写一写，就 you are being 加形容词，表示的是目前的一种状态。 对， 其实咱们经常形容谁是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是处于目前的状态， 就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哎，对，他不是常态化了， 这一会儿会儿可能是这样的。 对，你比如像金天老师吧，啊，这个刚才啊还躺在了什么地方，然后一听直播了，腾就起来了。哎呦我的妈呀， 这多敬业呀、啊！ 多敬业呀、啊！ 一听这声儿 啊， 噔噔噔噔就起来了 啊， 鲤鱼打挺般的就起来了。 所以就 you are being irrational， 不可理喻、啊， 不可理喻，太可怕了， 认真到不可理喻。 对，我还偷拍了这个照片啊， 咋着呢？有啥用意啊？ 看心情。 这个词啊 ，irrational， 它就是这么用的。有个李林啊，是 Catherine 吗？他说是 you are being，、这个 being 是 being 啊， 嗯嗯、 啊，它不是 being， 对， 它表示现在的这个 being irrational， 对， 嗯，这个不是教大家去吵架啊， 哎，对对， 但是这是一种生活， 生活， 啊、生活、 哎，对。 这个词呢，它还有名词形式啊、嗯，叫做 irrationality 啊 ，irrationality。这个词儿是一个名词，因为后面 ity 嘛，对不对？ 嗯， 那它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呢？ 那就是不可理喻，不合逻辑。 嗯，就是一个名词的状态了。 对，名词的状态就不可理喻，叫 irrationality。 明白了。 西方人讲究理性， 嗯、 讲究凡事要按逻辑来。 对， 你不服逻辑的，你就不理性。 哎，是是是，我们都知道哈，从这个启蒙运动开始啊，大家就认为呢，所有的真理都是要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进行考证。哎，这才能叫做 truth， 叫做真理。 是， 哎，所以他就会认为这个理性啊、逻辑啊，啊，是所有的科学、生活等等的基础。 哈，所以说这个词我们的理解就更深刻了。 嗯， 它还有一副词形式，就是 irrationally， irrationally，、 irrationally， 对，后面其实是 ly 结尾的哈。 它，你想它能修饰什么？不就是修饰那动词吗？ 或者是形容词，或者是副词本身呗。 说表现的。不是不理性地表现 啊 ，behave irrationally， to behave irrationally 啊，就是表现的没有理性了。 嗯 嗯 嗯， 我在看您 啊，对呀、啊，没错，完全正确。 就刚才那个画面真好。嗯 哪个画面？ 就是从床上蹦起来。 注意。这是一个公共场合的休息用房、 啊、对对对， 注意场合，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工作人员的 一个休息的 设置，对、 哎、对， 一个设置，好吧，我只是试着体验一下， 体验的非常好，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啊，嗯，注意啊， 嗯， 言归正传啊， 嗯。 不可理喻的irrational， 嗯， 就这个单词。 对，那希望大家呢把它的名词形式啊 irrationality， 还有它的副词 irrationally 都要去背一背。 好的，好，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单词。 嗯， 第二个单词叫做 irregular。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背过，单词是 regular 啊，什么意思呢？ Regular 什么意思呢、 嗯、 大家 就是表示合乎规则的，有规律性的呗， 而且也表示经常的， 对， 合乎规律的，经常的， 对， 大家发现没有，这种 IR 开头的词它并不是读成 irregular， 嗯， 它直接读 irregular， 也就是说就是那个两个 R 只读成一个，并且和后面词根当中那个辅音进行一个 连接的读法。 哎，对，它所以它是它自身是不发音的，它这个 double 音它是不发出来的。 明白 啊，它只是发出哎这个音而已。 那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单词当中的词根和前后缀哈。 regular， 对 ，regular， 这个里面有一个词根呢，就是 reg。大家记住，它表示的意思就是规律或规则的意思。 规律或规则，您是说这一大串就表示规律或规则吗？ 对，尤其它的这个词根啊、如果大家呢这个会用这个电脑这个 Windows 里面有个叫注册表编写器啊、就有一个程序就叫做 REGEDIT。这个 REG 其实表示的就是规则，就是整个电脑当中要按照这些规则一点点去加载程序。 哦， 是不是觉得好冷？ 对，觉得好复杂啊。 好，所以回头大家一定记住 REG 就表示的是规则规律。 哦 ,REG 是表示规则和规律。 对、然后后面一大串呢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后缀了。因此 regular 的意思就是符合规则的符合规律的。 哦，符合规则的符合规律的按规律办事儿的。 对，那我们再来看前面的 IR 呢，这不就否定前缀吗？ 给它否一下。 对啊，您刚才是有规律的，那现在我给你来一个就是不规则的不按规律办事儿的。 哦，不按规律办事儿的、就是说 not arranged in an even way。 对，你看不是按照一个很平均的方式去安排的。 not having an even smooth pattern or shape， 甚至呢也不是那么的平滑，不是那么的完整。 就是不整齐的、不平整的， 参差不齐的。 哎，对对对对，哎，参差不齐。您看那 even、even 就是什么， 就是、even 就是平等的 平的齐的。 对，没错。 那么 uneven 就是不齐的， 所以它的等于 irregular、 所以其实 irregular 它有两层主要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不规则的无规律的、not happening at times that are at an equal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not happening regularly。 对，就是说没有规律的啊，非常乱的， 不好总结规律， 对， 紊乱的。您看现在大家，这种一日三餐啊，很多人其实都是不定时的进食， 对， 没法说像以前啊，咱父辈那样说什么三餐是按时吃，现在人那三餐，我觉得好像挺 乱的， 哎，挺有点 挺 irregular 的。 对，还有大家都知道那个 macular movement， 就是这个太阳黑子的运动，是吧？现在呢我们都说也在分析它叫做什么呢， irregular macular movement， 就是不规则的太阳黑子运动。 哎， 就导致了什么气候也不 稳定了， 不稳定了、然后那个影响粮食的这个收成了， 收成 哎呀都不稳定了。所以您看刚才金金老师说的那个就是 irregular。 哎，所以我们说、比如说不定时的进食、叫做 irregular meals。irregular meals， 这个可能大家每天都经历这个哈，想起来就吃，不饿就不吃。 哎，没错，现在大家都挺任性的哈。驸马早点几点钟啊？ 11:30。 哎呦，那午餐呢？ 午餐11:35。 哎呦，那晚餐呢？ 晚餐还没晚餐了， 没晚餐了， 有夜宵。 哎呦，您看，夜宵又几点？ 12:30。 哎呦，您看这多 irregular meals， 您看看是吧？ 呀，这就一下就记住了， 对， 不定时的进食。 您几点睡觉啊？ 哟，这可不敢说， 是吧？ 一般晚上8-9点钟。 没了，18分钟以前您不刚睡一觉吗？ 这也就晚上8-9点钟吧，跟幼儿园同学差不多作息。 哎呦我的妈呀！ 早上也就4-5点钟也就起来了，跟老年人差不多。 注意身体啊！ 这好，我这个睡的是黄金觉，你不懂啊？ 我不懂， 你不懂，你不懂， 真不懂。 心率不整齐，我说心率不整齐。 我知道，叫做 an irregular heartbeat。 an irregular heartbeat。 这个 heartbeat 就是心跳。你看 irregular heartbeat。哎呀，这个心跳的它不规律啊。 哎，不规律。有的时候哎呀一惊一乍的。 对对对。 一分钟也就跳那么个40-50次。跳几下是真。 跳几下。 真行啊。 真吓人了。 行啊。 对。 说哎呦断断续续的上学。就是。咱应该规律的上学，对不对？ 上学我们都知道叫做 attendance at school。 attendance 就是出席。attendance

很好， 很经典的句子。你看第一个经历了，他用的是 known， 这次特别好，对吧？不幸遭遇了是 have the misfortune to do something， 哎，开眼界了哈， 真的挺好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 misunderstand。 这个就太好猜了， 是 understand 是理解， 对， 加上一个否定前缀 misunderstand， 那就是 误解， 不理解， 哎，对，没错， 不明白， 那就理解错了呗， 理解错了，叫误解。 对，曾经我认识一个老师啊，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专门研究的是这个东西方的对同一表达事物的不同的语言的用法。然后就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对于老外给咱们的一些用词，在内涵上其实理解上是有问题的， 没有完全理解到。 对，其实就这个 misunderstand。 哎，说真的，这一个语言里真的不能完全理解另外一个语言，就像一个人他不能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一样。 还真是，真是，对，总有一个什么东西隔在那里啊。 就是你不能完全把握到那个意图， 是 有时候你看你说我完全误解他的意图了，I completely misunderstood her intentions。 Intentions 就是意图，所以你看 misunderstood her intentions， 就他那个意图被我给理解错了。 对，像现在不是大家都写微博啊，发朋友圈什么的，是吧？就是你发现没有，其实有时候你发的吧，就别人就不能理解， 是 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图理解。 而且我就发现现在，比如在工作当中哈，我宁可打电话或亲自走到你面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会用任何的。就什么电脑啊什么东西去，因为一定会有这个信息的错配， 就是还不如就是直接用语气来表达。 对，没错，见面说， 见面说，有话当面说。 对对对， 有事儿当面 battle 可以。对对对， 所以就是 misunderstood 这个词，误解哈， 没错。 哎，您别误解我的意思，这句话用得多。Don't misunderstood me， Don't misunderstand me， 千万不要误解我呀。 Okay, don't misunderstand me. 别误解我，你别误解我。 对，那我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是很感激的。 I'm grateful for all you've done. 大家要看那个《甄嬛传》啊，经常看到这句话。你误解我了。Don't misunderstand me. 对，谁知道误解没误解？ 深宫大院， 没准是理解了。 是是是。 普华怎么这么爱看这些剧啊？我怎么？我都没怎么看过， 是吧？您高大上， 那可不嘛！ 哎，你这样接上了哈， 这语气接的也不错。 对， 那可不嘛， 不然呢，是吧？ 不然呢？ 对， 我一定是误会了。I must have misunderstood. Have done something， 这是对过去一个事情的推测。 对，后面的这个 I must have misunderstood， 我们可以把它连起来，就是I must have， 就是 must。Have 连在一起哈 ，must have misunderstood。 当然这儿应该说的是对过去的一种推测啊。 是的，好，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misuse。 我们都知道 use 表示去使用啦，对吧？然后前面接上这个 ms 就是错误的使用，至少从字面上是这样理解的。 The act of using something in a dishonest way。一种不诚实的方式使用， 或者呢 一种 for the wrong purpose。 就是你的目的其实都是有问题，都是错误的。看来这个词我们可以理解成是误用，或者是滥用， 或者是盗用。反正不是什么好用处。 因为这不都说了吗， wrong purpose， 它一加上 miss 以后啊，这含义就否定的光光的， 就不好了。 Alcohol misuse， 那就是 滥，就是酗酒， 酗酒 ，drug misuse， 滥用药物， 对，它很像那个词叫 abuse， 对 ，abuse 也是 ab， 我们也刚学过没多久啊，挺久了吧，有几个月吧，也是非正常的， 对，没错，所以就是用的不好嘛，是吧？但这个词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虐待的意思 ，abuse， 虐待 ，abuse 是虐待， 对，没错， 但 misuse 好像也没有虐待的意思， 它应该是就是滥用。但并不是虐待的意思了啊。 滥用职权。The misuse of power， 或者是 authority。 这个好。 对，滥用职权。 这个好。就是 misuse of power， 就是权力。 就你错误的用了你的权力嘛。